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59集。江晨知道方景行得半天才能回家，便先冲了一个澡，等收拾妥当才上床躺好，戴上眼镜进了游戏。熟悉的音乐响起，街上人来人往，他扫一眼身边的暗冥师，喊了两声，见他仍是挂机的状态，便看了看任务进度。他们下线时标好了各种材料的价钱，玩家来了能直接交易。几个小时过去，材料已经收好了一大部分，只剩一点就齐了。他于是发了喇叭，想要把剩余的收齐。消息一发出去，频道就炸了。 回来啦！ 吃饱了吗？没吃饱的话，再去吃两碗吧。 大佬想打本吗？我全程陪同。 竞技场也行啊。 世界 boss 同样可以。 或者聊聊天，谈谈人生和理想。 江晨看得诧异，给了一个问号。 哎，大佬，我来说，他们的狗都健在，就想让你的狗多歇会儿。 他们想让你今晚玩点别的，可别上当啊。 我今天亲眼目睹白龙谷那个小队和狗滚成团，活活被狗咬死了三回啊。 我也见过，白龙谷他们不是唯一和狗撕逼的队伍。 笑死，为了进入给狗找药的剧情，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敢干。 我听说是因为怀疑狗能变成那样，是被大佬打的。 江晨懂了，不再冒泡，一边解答如意几只小队的问题，一边等着玩家来送材料。片刻后，只见身边的人轻轻动了动，他心里没由来的一跳。 到家了。 嗯，等了多久啊？ 没多久，我去洗了澡。 方景行应声，同样查看材料进度，无视涌来的各种消息，和他一起弄齐材料，进门交给药师。药师为大黑狗疗伤，摸着他的头，疼惜的叹气。 唉，他身上有旧伤，原本就没好利索，现在又中了毒，得休养一段时间才行啊。 任务条更新，旧狗已完成。此外，没有再刷出新的内容。说白了，还是不能带狗玩。二人折回到埋骨山，继续之前找线索的任务。这次他们的目标很一致，直奔那个小湖。因为狗都有灵性，能跑到这里来，八成有它的理由。能让鱼都灭绝的水，一片灰暗，光线十分感人。好在是在游戏里，湖水哪怕有毒也是透明的。两个人潜进去，在水底仔细寻找一番，又找得一块铁牌，同样写着逆风两个字。江晨拿着小牌上岸，有点疑惑。 隔着一个湖，狗也能闻见。 他记得很多电视剧里，逃命的人只要一下水，后面追来的狗就闻不见他们的气味了。方景行也在想这个问题，在周围查看一圈，发现了地面干涸的血迹。血迹只有拇指大，隔一段距离一个小点，最终在小湖前断开。大概正是这个原因，狗才会急得下水。二人收好小牌，见查找线索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便要下山看狗。这时只见黑影一闪，一条顶着顾问小队 ID 的大黑狗狂奔而来，嗅着岸边的血抵达湖边，哼唧两声扑通扎进水里。下一刻，他挣扎地爬上岸， 开始在地面滚。滚到第三圈，他的脑袋砰地撞上石头，身体一斜，顺着小坡咕噜噜滚进石头缝里不动了。挺好，至少他们知道了狗是怎么把自己折腾成那个德行的。二人离开小湖，半路遇见了孤问和飞星众目，方景行笑着打招呼： 巧啊。 孤问和飞星众目齐齐点头，后者问道： 大佬打到哪儿了？ 做完找线索的任务了，你们加油。 双方简单的寒暄几句，相互道别。孤问和飞星众目目送他们离开，彼此看了看， 材料已经快按照单子上的找齐了，咱们把狗抬下去就能交材料。 所以 再通一晚上宵，努把力，首杀就是咱们的。 哼，行吧。 两个人斗志高昂，上山找狗，江晨和方景行则是下山找狗。来到医馆，拿出新发现的铁牌，见狗睁开了眼，大黑狗闻着铁牌的气味开始哼唧，药师见他挣扎的要下地，只好又喂了一剂药，也不知是什么神药，大黑狗立刻满血复活跳了下来。 他的身体很虚，要让他多休息。 方景清道声好，带着狗离开医馆。江晨又能玩狗了，对此十分满意，拿着小牌想继续未完成的事业。方景行一看他这模样，就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，笑道： 回赏金墙那边啊。 江晨点头，既然这里没有新的任务，那只能拿着小牌去问赏金墙的管理者，看看究竟是谁的牌。他们传送至那座城市，到了赏金墙的面前，刚要和 NPC 对话，只见迎面过了两个熟人，正是杜飞舟和唐副董。唐副董见到封印师，眼前一亮，上前道： 频道上都是你们的消息。 他说着看一眼他们脚边的狗： 这就是那条狗？ 嗯，这是道具，前辈看了。 江晨把铁牌递给他，唐副董接了过来，没等细看，眼前便来了一道黑影，大黑狗扑过去张口就咬，唐副董立刻布了红尘呀呛人的后尘扑街。江晨终于试出来了，铁牌和吊坠是一样的效果，他弯腰捡起铁牌，看着这具尸体通体舒畅。方景行竭力忍住笑，语气是恰到好处的意外和惊讶： 怎么会这样？ 不知道。 方景行是说给杜飞舟听的，结果差点被自家宝贝这句答复给弄破功。他肩膀抖动，强行把即将脱口的笑意憋了回去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